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欲凭赤手回天地嘅。咁啊，赤手回天地好似好犀利啊，只手遮天又得，翻天覆地又得。咁啊，系一啲即系豪情壮志嘅诗句。咁边个写咧？一阵间会同大家讲嘅。讲咩咧？今晚嘅题目咧就系讲傀儡政权嘅。咁同我哋讲嘅咧，继续咧就系即系六缺一啦。咁啊，乐言咧就去咗前线啦。咁啊，讲清楚咁就去咗教学与研究同埋家务 前线 嘅前线， 系啊。 咁咧就今个礼拜唔得闲，咁我哋咧几个咧就嘉齐啦、小毛啦、远行啦、Michael 啦，同埋我咧就一齐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嘅。咁啊，嘉齐，个题目系点解嘅咧？ 喂，呢位诗人咧，其实就系、是、大家会觉得佢慷慨激昂啦，可能系保家卫国嘅，即系站喺真系最前线嘅。吓，同外敌咧喺度搏斗嘅一位人， 后生嘅时候都好劲噶。 系佢系咩人咧？ 卧飞蛇， 唔系，系咩人咧？ 天长 系啦，佢名都系非常之有霸气噶，系叫精卫，精卫填海嘅精卫就系汪精卫啦。咁汪精卫我由细到大咧，可能受嘅教育啊，都系讲佢系一个汉奸。吓，咁点解系汉奸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喺近代民族主义嘅教学。咁同埋即係中國係受外敵侵入嘅時間咧，汪精衛咧佢就投向日本，咁就喺日本扶植之下咧，喺南京咧成立政權。咁我哋就話佢個漢奸政權啊、魏政權啊、汪魏政權啊等等啦。咁啊，但係佢呢首詩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嚇，拼將熱血普山河，欲憑赤手回天地。咁就係你諗下，佢係即係當時已經係一個所謂魏政權嘅領袖。但係佢咁樣講説話係咩意思咧？係咪？即係佢可能背後會唔會就係隱含住一啲佢喺個傀儡政權裏面想做一啲嘢，就唔係純粹係賣國嘅嗱。即係我哋呢個可以去問嘅問題。咁究竟汪精衛佢個政權嘅性質係點樣？即係佢所謂我偽政權、漢奸政權咁，但係即係佢漢奸政權到個地步係有咩罪行，或者係可能做少咗好多嘢，使到日本人嗰啲暴行係減低，會唔會有咁嘅可能咧？我哋可以今日討論多啲咯。 係啊，即係當我哋討論傀儡政權嘅時候，即係其實裏面有好多含混之處啊，嗰啲部分。咁我哋一般講傀儡咧，即係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即係木偶。即係木偶，經常都即係木偶好緊要嘅，就係、是、我哋舉個例，我睇木偶戲嘅時候就有啲時候野笑，點解野笑咧？你會見到佢譬如俾支架俾人困住隻手啦，咁人就會點咧？佢就會啪打自己，即係鬼好驚啊！點解你打我啊？咁或者左手右手咧就去打交咁， 不由自主 係啦。咁所以我哋即係今日嗰個定義咧，即係採取一個比較寬鬆嘅。一個定義，其實背後就係講嘅嘢，就係話我哋發現一個人啦，一個組織啦，一個管治者啦，各種樣都得嘅。佢發覺佢好多身不由己嘅一啲舉動，而嗰啲嘅舉動咧，係旁人係睇得到，嗰啲舉動咧未必對自己係有利，或者明顯對自己係有害嘅。 都做 係啦，都做。咁我哋就不解嘅。咁不解嘅時候，我哋就嘗試講啊，佢應該係被操控，或者話佢可能係傀儡，或者係咁。但係即係但係呢個係我哋一般對傀儡嘅理解啦。但係對傀儡政權咧，我哋仲有其他嘅解釋，我哋應該慢慢講。咁但係呢個木偶嘅觀念咧，可能對觀眾理解咧係好有幫助。 我覺得好啱啊，因為即係你問我咧，我覺得傀儡就真係好明顯就嗰啲冇反應嗰啲。即係你問極佢都唔應啊，或者佢應嚟應去都係講同一句嘢，其實基本上係都係機械人錄音機咁樣不斷講重複論述，咁就好有嗰種傀儡 feel 啦。即係頭先講嘅嗰種傀儡戲嗰種咧，即係定住你咁樣嗰啲係啦。 咁啊，傀儡政權咧英文叫 puppet state 啦，咁梗係因為同 puppet 有關啦，同木偶有關。同木偶咧，除咗頭先卓然同小布講個木偶本身嗰個特徵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特徵咧，就係、是、觀眾知佢後面有人拉嘅，但後面嗰個人就唔出嚟俾你見到嘅，係啦，即係你可能隱約見到條線，隱約見到有人拉佢，但係咧佢永遠唔出前台。呢、這個都係即 係佢唔會承認嘅， 係我冇啊，我冇拉佢啊，佢自己喐噶啦， 係 啊， 但佢亦都知道你知嘅，咁呢個就係木偶嘅特性。不過咧，即係傀儡政權其實又好特別嘅，即係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傀儡政權嘅本質啦。不過喺學術上咧，其實傀儡政權咧就唔係一個點講啊，唔係一個學術上嘅概念。因為確實咧可以有太多唔同嘅解釋，亦都會可能受民族主義影響啊，或者其他嘅思想或者道德判斷影響。 唔同人睇可能有唔同睇法， 喺唔同有唔同嘅睇法。但係譬如我哋喺即係國際嘅政治科嘅學術政治科，我哋叫咩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叫做foreign imposed regime change， 即係話由外國嘅一啲所謂外國勢力啦，去到推動嘅一個政府嘅改變。咁你改變咗政府，即係推冧咗政府，咁啊自然要擺另一個政府上去啦。咁佢哋就冇叫一個叫 puppet state 一個。叫做學術上的詞彙，但是呢你見到如果在外面的政府入嚟推冧了成立了一個新的政府咧，那個政府受到之前入侵的政府控制，咁啊都成為 快慮的機會都是大的、嗯、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中你特別在中國呢，其實當日本侵華的時候，其實有很多不同各式各樣的法律政權成立了的嘛，好像剛才嘉齊提到汪精衛、嗯、再之前那個偽滿洲國，即是推阿溥儀出來跟住做那個，其實你們都會看到就是有這個情況，即是當中你那個法律政權其實就正正背後那個有時候是都說得對的，就是有時候背後那個呢好像是沒有出來，但其實有陣時就係、是、其實其他人民心目中都已經知道背後操縱者會係邊個，所以呢個就係嗰個快旅嗰個特別嘅一個地方。 遠行勁啊！提咗日本啊，嗯、即係我懷疑日本可能係喺歷史上成立得最多快旅政權嘅背後嘅嗰個主人，我懷疑啊！即係你就係整體睇下近代頭先有提到滿洲國啦，我記得有一個叫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跟住又有咩華北自治咩非軍事區咁樣一大堆，跟住打到印度二次大戰嘅時候、嗯，印度有一個叫印度自由共和國，嗯、都係傀儡政權咧，都係日本人成立，仲有東南亞一大抽，所以我諗即係日本。係於此度咧，係好 專家， 真係專家， 快旅高手啊！ 快旅高手， 快旅有兩重意味精華咧。Michael 真係講得非常好啊！就係咩咧？其實係有觀眾，有操控者。 嗯， 操控者係知你，俾觀眾知你操控，嗯、但係又唔可以公開嚟講、嗯。當時即係日本點解咁得意咧？就係、是、其他地方可能直接管治或者咩咧，我哋比較理直氣壯。但係當時日本咧強弱咧又未到去到同歐美水平第一位，有個國際又望住佢，咁所以日本咧有陣時咧就冇辦法。 焗造啊， 系啦，诶，自治高度嘅吓，唔使惊。 你又唔可以好似大英帝国咁啊，即系正式 直接 殖民地，殖民地咯，殖民地咯， 就做唔到嗰样嘢。 整啲傀儡落去 啊，系啊。 唔系，但系呢、這个即系讲，大家讲到日本咧，我觉得佢有趣嘅地方，除咗佢系本身建立咗好多嘅傀儡政权之外，佢自己又曾经被傀儡过， 嗯、 被傀儡过就喺美国打败佢之后，佢成立嗰个临时嘅政府，系啊，即系占领之后，咁嗱。所以講想講咩咧？阿 Michael 咧頭先提過，其實我哋除咗講傀儡之外，都係講木偶、嗯、木偶會唔會有奇遇記啊？ 個鼻會長咧， 係啦，佢講講大話就好，係人都知道、 嗯。 但係咧，佢會唔會可能係變咗自主啊？ 嗯， 尋得自己嘅肉身。 係啦，咁日本嘅就見到 隱辱負重嘅咯。 唔係日本，佢曾經就係一個傀儡，即、就、係、是、美國扶植出嚟嘅政權。嗯、但係好明顯，我相信佢今日我哋都認佢係自主度。 因為我覺得嘉齊頭先問咗個問題非常之好，即係如果我哋讀歷史啦，或者做歷史研究，嗯、即係我哋知道咗，當然其實傀儡政權一定會有啲定義嘅、嗯，即係頭先阿 Michael 講咗，當然個定義可能會有好多因素會影響咗我哋個判斷，嗯嗯、但係歷史學家可能可以問一個問題就係、是，當我哋回溯翻歷史上有咁多疑似係叫傀儡，或者實質確實證據證明佢係傀儡政權嘅政權之後，我哋係咪真係可以睇下其實個傀儡入邊啊？即係呢班人其實佢甘心作為一個傀儡，背後會唔會有啲動機？係，即係佢會唔會想做啲乜嘢？ 咪確實啊，小朋友好啱啊，真係咧，即係一望過去一百年歷史咧、 啊， 全世界原來咧，即係所謂疑似傀儡政權咧，係多到咧，大家都估唔到。不如我哋睇下 佢個圖表、啊。 最近咧有個學者好好喺呢個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一個學術期刊入邊咧，就總結咗1915年至2004年嘅所謂嘅疑似傀儡政權， 即係有 一百年到外部入侵推翻政權，成立政權。有啲我哋梗係知啦，譬如我哋都會見到，即係喺法國嘅時候啊，喺1944年啦、 嗯。 譬如我頭先講到中國喺1937年都有寫啦、 嗯。 但係有啲咧，即係日本啊1945年咧，有啲你睇唔出嘅喎，真係 41年嘅南斯拉夫啦， 係啊，90 年嘅科威特啦，45年嘅日本啦 ，49年嘅印尼啦， 係49年印尼 係啦。但係有啲更加近喎，你唔好以為。所有嘅法律政權嘅成立都係同殖民主義啊、帝國主義有關啦、嗯，一定民主社會就唔會去做其他木偶嘅扯線控制者。譬如你會見到94年海地， 嗯， 譬如你會見到90年巴拿馬就明顯係美國控制嘅法律政權，佢入侵啦，係咪？因為主要係因為巴拿馬運河係不能夠有所失啦。另外2003年嘅伊拉克，喺呢個表入面都有，所以咧其實呢度數落去咧係有成。哇！真係40多個， 嗯， 即係喺一百 啲傀儡無處不在， 無處不在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我哋見到其實當一個政權入侵去第二個地方，去成為另一個政權嘅時候咧，肯定係會有控制因素。咁但係中間入邊控制成點？點樣控制？被控制人點樣反抗？或者係被控制嘅政權會唔會好似嘉齊所講，慢慢由傀儡變成自主咧？呢、這個係好值得研究。 係，同埋即係點解要成立傀儡政權都可以約略講一講，即係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嗱，即係古代其實都有啲傀儡嘅政權，但係近現代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是、喺民族主義嘅情況之下，如果你真係成功佔領咗個土地，嗰、 嗯 那個所謂反抗意識 好強， 係好巨大、好強，係會持續一代、兩代，甚至係三代，即係講緊可能係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嘅時候。咁你面對住呢種嘅反抗嘅時候咧，你必然冇辦法直接去管治， 高統治成本。 你係啦，然後嗰個成本仲可能會火燒去翻自己本土，成為一個巨大嘅一個問題。咁其實你會見到，其實打場仗啊，打一場仗都足以令一個帝國滅亡喺二十世紀。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哇、哦！我直接款會唔會出事㗎？所以一種我同你河水不犯井水啊，我哋有一個俾你一個自主嘅一個狀況去管治，然後揾一啲安插一啲嘅管治者落去，其實一個即係既係佔領，亦都係自保嘅一種方式。 有陣時都會有啲方法嘅，即係譬如可能即係又未必係成立個傀儡政權咯，即係英國管治印度咁樣嗰陣時候，搞國大黨出嚟，即係佢阿休謀，休謀佢提倡要搞國大黨，國大黨嘅目的就係要將喺印度入邊一啲比較進步嘅知識分子，或者甚至乎根本留學過英國嘅，吸納入去成為管治呢一個政府嘅嗰啲精英。咁喺香港都有做過呢啲咁樣嘅工作啦，類似，即係用一種咁樣嘅模式，即係再間接少少嘅嚟到去作行呢個管治。 但係調翻轉講，咁英國就食就高明啲咯， 識玩啲，英國真係， 即係就唔似好似我哋睇翻日本嗰啲咁，其實係好洋噶嘛。即係嗰陣時喺呢個即係抗日嘅期間，佢做嘅傀儡政權其實係好明顯地係佢背後操縱得好多咯。但係調翻轉講，亦都係反映到一樣咩咧？就係其實嗰個地方嗰種價值。即係你，我覺得佢要投資落去做一個傀儡政權，其實都唔係咁簡單。你一定要揾到一個合適嘅前台人啦，即係就肯走出嚟做呢、這、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的。 即係撇開，即係我哋冇講魏滿洲國魏滿啦，我哋簡稱啦。即係佢本身嗰個性質各樣。你睇其實扶植魏滿係一個幾識玩嘅功夫，因為滿洲嘅資源好豐富。即係當你特別係開咗個戰線係真係華北嘅侵略，其實要以戰養戰嘅時候，滿洲嘅資源好緊要。但你點樣可以冠冕堂皇地咁管治滿洲呢？走去揾係啊，溥儀嗰陣時喺天津啊嘛，請翻上去咁啊搞掂咯，係咪啊？佢祖家嚟嘅係嘛，咁啊即係成條道理就出曬嚟啦。 係啊，即係簡單講，即係其實日本喺滿洲玩大咗，即係你張學良繼承之後，咁你覺得佢想即係幫你唔幫你？即係成個東北嗰個政局已經冇辦法有一個所謂中國嘅親日本人去管治，咁所以只能夠成立一個所謂嘅偽滿洲國。咁呢個當時係日本有一個所謂陸軍啊種種嘅情況，複雜嘅形勢，我一陣間咧會慢慢去講。咁但係傀儡政權咧，證明咧係好多嘢可以討論。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一講起即係魏滿洲啊、漢奸啊、傀儡咧，咁即係有陣可能都會提到其中啊，即係我自己做嘅研究嘅核心人物周作人。咁啊，容我講一個故仔咧，即係當時我去北京探啊，即係田宇慶教授。田宇慶教授係北大歷史系嘅前嘅系主任啦。咁我同佢傾偈，我話你做咩啊？咁我做周作人嘅研究啦，即係咁。咁而佢同我講咗一句我印象好深刻嘅一件事，佢話佢做緊嘅係魏北大啊，北京大學嘅時候，即係當時一個研究喺度講。然後佢同我講，佢望咗我，然後話：魏北大都係北大，你都要研究。嗰度好即係嗱，佢係北大教授，佢係即係佢愛國主義者，你冇可能。但係佢講俾你，魏北大唔係北大咩？嗰啲人唔係北大人，你唔可以因為佢係魏政權，你就否定佢所有人嘅所有任何嘅事，任何貢獻都完全唔談，同埋喺研究上放棄。咁我話咁樣係其實係唔啱嘅。咁佢好仲要係當時聖誕前去，翻到嚟之後佢就過身。即係佢見到我兩日之後佢就走，咁所以當時我印象好深刻嘅，即係啊佢講幫，即係令我諗起周作人嘅一啲事。咁而周作人喺落水，即係我哋叫即係赴日之後，佢寫咗一啲打油，其中一首打油好印象好深刻，俾陳平原講咗好多文章寫嘅，就係叫其中有兩句就係長向行人公炒栗，傷心最是李和義。咁就係當時。即係即係遼啦，同宋嘅時候咧，即係汴京嘅時候好出名，唐炒栗子啊，李和義炒栗子。咁但係當時即係南宋嘅時候，即係半壁江山已經冇咗。咁大家諗下啊，即係唐炒栗子咁正嘅嘢，咁就係北方嘅嘢，咁就覺得啊，真係令人回念懷念啊，回味。咁所以一講起嘅時候，佢就話其實最傷心係邊個？留喺北方嘅仲炒緊栗子嘅李和義。佢就借住你講就係話留喺北方嘅人供應俾其他嘅人炒栗子嗰個人。 佢俾外族佔領 係啦，佢留喺嗰度嘅人其實先係炒。咁所以周作人自己作為留京四教授喺北大管理北京大學資產同埋北京大學嘅書嘅人，佢嘅心聲喺呢個時候喺呢個 moment 我哋講翻嘅時候都可以中立咁睇。咦，其實佢啲人都值得討論嘅。 我覺得田宇慶教授呢句說話真係好好， 胸襟。 因為你學術界其實有陣時有啲真係 的確係我哋會忽略咗。 加個偽字， 唔係就係因為政治上面嘅一啲，即係政治影響學術咧。老實講，大家都咁多年，你都會明白。但係嗰個大原則就係我哋真係要盡量避免，同埋要盡量去反抗呢一樣嘢。 喺任何政權之下嘅人都係生存嘅嘛，我哋要理解人類嘅過去啊嘛。 即係你好似舉個例，我講頭先我哋提到魏滿咁咧，魏滿洲國1931年成立，45年先倒台。咁佢有個魏國做啦，十幾年喎。咁佢中間入面嘅東三省全為佢疆土，東三省咁多資源，即係仲有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個滿鐵嘅機構，有成條鐵路喺度。 即係南滿鐵路。 咁如果你唔你話哦魏滿嘅嘢，我哋完全唔做啦，因為佢魏嘅咁樣，咁滿鐵嘅歷史就唔使寫咯。咁但係滿鐵我都知道，其實喺佢真係叫做正式刮倒閉之前，其實佢真係主導住成個東北嘅嗰個發展。即係無論係交通，係啦冇錯，因為我哋知道其實鐵道權益喺近代。佢嗰個理解係同我哋今日有啲分別嘅。今日我哋理解嘅鐵道嘅可能就係條路軌啦，附屬嗰啲車站。但係以前係講緊係成條鐵道附屬可能幾公里內嘅所有嘅樹林啊、礦產啊、資源啊、土地管理權都係伴隨住條鐵路。日本人就係咁樣攞咗東三省去噶嘛，即係攞咗呢一個滿洲鐵道。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話哦，我哋唔搞啦咁樣，咁跟住就。佢相關係全部唔搞，東北市就會空白咗一大嚿嘢。 如東北市有影響嘅時候，可能你做嘅韓國市亦都有缺失咯。 即係如果拉內對比咁樣講咧，其實我哋會有個認知就可能話，大韓帝國1897年正式成立，即係我哋知道馬關條約之後咧，清廷就承認咗朝鮮一個獨立國家。 本來係藩屬啦， 係本來係藩屬國。咁所以啊，高宗就由呢一個國王變成咗呢一個大韓帝國皇帝啦。即係咁呢一個變化嘅背後，其實有個好重要嘅力量，就係其實日本侵略朝鮮半島嘅時候，刻意扶植嘅一啲早期嘅所謂開化派分子。咁最出名當然就係搞甲申政變嘅金玉軍啦，即係1884年嗰個，仲有朴永孝啦等等，即係設計咗後來韓國第一面太極國旗嘅嗰啲人物。咁呢啲人物其實都係親日嘅，受日本嘅呢一個指導。可以咁樣講，佢喺日本讀書啊，喺日本遊歷啊，知道咗以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喎，想將呢樣嘢移植過去呢個朝鮮，去搞呢一個朝鮮嘅開發， 咁係自強嘅一部分。 自強嘅一部分。所以你諗下，當一個日本人扶植嘅所謂大韓帝國成立咗之後，其實呢一班人，我哋有一段時間都可以咁樣理解就係，妖佢有少少傀儡 feel， 係吧？但係大韓帝國其實始終係一個主政嘅帝國。佢係一個長期存在咗，如果我哋計係朝鮮王朝1392年開國到而家，而呢一班人佢哋係高度咁樣可以話控制住佢哋個政治，佢哋係想借助日本人嘅力量，然後去完成佢嘅開發， 亦都係弱國必然發生嘅事。 冇錯啦，你始終夾住喺一個即係大陸同埋島國之間，咁啊有少少半島嗰啲歷史嘅嗰種必然性。咁但係你話滿洲國咧就有少少唔同，因為滿洲國佢係由冇到有，佢本來係中國嘅領土。即係當然係軍閥統治啦，但係無端端就變成咗日本嘅領土，然後要為咗適應可能國際嘅輿論啊、國聯調查等等啦，就已變成咗一個由溥儀管治嘅傀儡政權。咁所以一個韓國同埋滿洲啱啱就夾住鴨綠江嘅啫。咁但係佢嗰個特性就好唔同。雖然同樣係由日本控制或者係干預咯，但係一個由冇到有，一個係一路長存嘅，想借助個力量，好似隱然見到唔同嘅傀儡政權之間，佢嗰個性質上面有少少嘅不同。 不過咧，有個相同嘅地方嘅都嚇，即係當然同時係日本推動啦，但同時間其實兩邊都係希望得到國際承認嘅。 冇錯， 係啦，即係不論佢係新友或者舊友啊，因為特別係日本一個新興嘅，希望加入所謂嘅即係文明會所啊，加入西方嘅列強嘅文明會所入邊，佢希望得到西方嘅承認。譬如話佢成立滿洲國嘅時候，其實係起初係好希望即係當時嘅即係聯合國前身嘅國際聯盟。入面嘅 member 去承認佢嘅，咁當然啦，經過調查之後，其實當年即係西方國家都有少少動搖喺輿論上，究竟係咪真係承認滿洲國成為獨立國家？咁當然到最尾礙於即係日本興起勢力等等威脅到佢哋，佢最尾都係唔好咁快俾你即係玩到咁大住，咁亦都係促使咗即係日本喺1933年即係離開咗國際聯盟啦。咁但係亦都好似阿小寶咁講，唔代表佢入面嘅嘢唔研究喎。因為原來我哋見到即係其實最近10年喺特別喺海外有好多鍾意研究即係滿洲歷史甚至滿洲國事情嘅一啲即係學術研究出現啦。佢話俾佢聽，其實佢哋希望喺國際唔承認之後 佢哋唔知道最尾會敗仗啦。佢哋喺度做好多改革，特別係法律改革。佢、希望透過法律改革到最尾會得到西方國家好似當年承認日本加入佢哋嘅會所一樣，去承認滿洲國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當然到最尾係唔成功啦，因為打仗。但係佢有好多，譬如話佢有新興嘅律師啦，佢有法律改革啦，佢亦都有某程度上容許即係公民社會嘅出現去反對政府啦、希望製造一個開明嘅形象。 南滿我補多一樣，南滿鐵路呢，以我所知，其實南滿做股份就係日本其中幾一間最早嘅公司之一嚟嘅，即係幾間經即係而簡單講做股份公司呢，就可以俾日本本土人投資落去，即係發大達。咁所以 識會者， 即係簡單講就係全個日本推動即係軍國主義或者嗰、個領土擴張，其實變咗有個動機。 好緊要就係一種資源啊！ 第一，第二就係咩咧？日本人嘅諗法咧，佢唔係佔領偽滿洲國或者東北三省領土，佢唔係咁諗，佢係防俄。即係當時嘅主流路，就算係侵華，佢都係認為係中國一極論，定係即係同北方打仲打走北線，去就一係咧就打中國一下，打到佢投降，然後咧就穩固自己嘅利益，守住偽滿洲東北嘅地方；一係咧就同俄國打一和。咁、但係佢發覺同俄國打咧就應該咧就不即係唔掂啊， 輸多 嘢，即係諗落去就唔多掂， 成本大好多， 同埋有南門巷戰役啦，大家都知道南門巷其實係打慘敗，咁又發覺真係冇辦法，咁所以咧就只能走南線嘅路線。所以偽滿洲國嘅存在同日本之間嘅互動，其實都直接導致到後來侵華戰爭嘅敗啊，日本對太平洋戰爭嘅敗局，其實都係同呢個偽滿洲嘅管治有關係。 有一個問題咧，我其實成日都諗住啲咁嘅傀儡政權，就係我哋即係譬如喺中國大陸咧，對於中國近代史嘅論述咧，就會話到譬如清朝啊嗰啲政權係半殖民地政權。半殖民地政權佢意思係咩咧？就係佢唔係俾外國直接去管治啊，而係做外國管治者或者係外國啲帝國嘅代理人，咁樣嚟到去處理當地居民嘅嗰啲事務咁樣。清朝係一直存在住嘅政權啦，佢亦唔係外國扶植，所以我哋唔可以話佢係一個傀儡政權。咁即係 by definition 就唔係。但係如果我哋話到佢係代表住外國嘅好多利益，佢要即係簽訂啲條約，然後就係即係讓外國嘅人佢嘅特權可以喺中國境內去行使。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呢啲政權就一早已經存在嘅，所以滿洲國即係取即係控制住東北地方，咁然後就代表住後面日本嘅利益，其實唔係咩新鮮事。 即係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去韓國，主和賣國， 主和賣國係啊，大遠軍嗰塊出和兵， 你簽條約咁啊，即係賣國， 主和賣國係啊，所以佢一定要主戰咯。仲要戒我萬年子孫喎，即係世世代代守住呢一個規矩。 所以如果家齊咁樣講嘅話，呢、這個概念嘅話，咁其實租界都好可以都當作一個 都好偽喎， 係啊，都好偽啊，好快旅下， 好快旅啊租界。 因為你租你特別租界，你上海租界，你工部局嗰啲嘅根本全部都係外國人管治，咁佢最尾後尾咪吸納少少華人嘅聲音。咁但係問題就係你根本行緊成個制度係獨立咗。脱離咗中國本身， 因為佢個法律根本就係行緊外國嘅法律。 係咯， 咁即係喺歷史上面，中國都係大家想成立法律政權嘅一塊大肥肉嚟嘅， 咁大嘅地方，咁多咁多土地肥沃嘅地方， 係啊。我咁樣講又唔係話要肯定嗰個法律政權佢存在有合法性或者合理性， 明白？ 但我想講係咩呢？就係如果我哋按照呢個思路咧，晚清以嚟中國人、中國嘅士大夫，佢其實佢哋係慣於咁樣去同外國去相處，係一個強大嘅外力喺後面去，即係佢又要可能管治中國人，但背後就可能要照顧佢可能嗰後面嗰個勢力嘅利益。咁呢樣嘢，所以我想去諗啊，佢喺滿洲國成立嘅時候，好多前清嗰所謂遺老咧，佢哋可能心理嘅包袱、精神嘅包袱係唔大，因為不嬲都係有類似嘅方法嚟到去管治嘅啦，並且仲係一個無中生有嘅政權，即係一咁大個禮物，即係喺日本人送嚟，喺佢哋眼中啊，係點可以抗拒咧？咁所以，譬如我有一位人物，我有做研究啊，就係鄭孝衰，就係滿洲國嘅總理大臣。 總理大臣 嚇，咁佢即係呢位人物，我點會有研究咧？就因為即係我研究另一個人物咧，佢係同佢喺日本做同事。咁因為晚清嘅時候就係即係清朝喺日本有領事啦，咁但係領事之下咧，仲有啲唔同地區嘅理事啊。嗰啲理事就係管即係譬如橫濱神户嚇嗰啲商人，如果同日本人有衝突嘅時候，嗰啲糾紛係點樣去處理啊？咁啊，鄭孝衰就係做呢份工開始，所以同日本人嘅關係好密切。 咁啊，而佢即係翻去中國，其實就做咗好多可能同廣西啊、廣東啊、福建啊有關嗰啲商業嗰啲事務。咁啊，最終點解會同阿溥儀一齊走到去日本嘅？就係佢見到即係阿馮玉祥啊等等嗰啲人，即係趕阿溥儀出皇宮。咁啊，咁阿溥儀作為一個前朝嘅君主，咁佢係前朝嘅重臣。咁啊，點樣去幫佢嘅君主重新去生活咧？會唔會可以等佢東山再起咧？呢啲就係佢當時嘅考慮咯。日本人俾我咁嘅機會，佢就走咗過去。 所以其實如果睇呢個故事嘅話，你諗下溥儀其實都幾慘，之後仲有一個貝托魯奇拍嗰套《末代皇帝溥儀》，其實佢成套戲個最重要的主調就係溥儀成世都係俾人困住，但係佢最後困咗喺呢一個新京，即係個魏滿嘅首都入邊，佢都仲尋求緊佢自己嘅自主，但係成個人生都冇辦法自主，就好似俾控制、被逼刮自己個公仔。 自主咧真係非常之關鍵。嗱，你譬如望住我，望住我，我有耳機啊，耳機係咪就係等於我冇自主咧？我都可以除咗佢噶，有除咗佢嘅話咧，我就唔係快女嚇。只要你繼續 control panel睇住你。 各位觀眾好，又回到第三節的歷史是這樣說，我們剛才說了很多那些傀儡政權，也都延伸到一些討論，就是譬如一些殖民地，一些曾經的一些租界，一些問題，其實他們背後的本質有些接近，就是說其實一個地方可能他本身是一班人，但他慢慢因為政治力量、軍事力量的原因，喪失了他的自治， 不由自主， 變得不由自主，甚至乎管理自己的人民的能力都會冇嘅咁樣。咁我依個情況係喺近代嘅亞洲啦，其實經常都會見得到嘅。咁當然唔止亞洲嘅，即係譬如我哋講1890年代嘅瓜分非洲柏林會議都講，我哋要諗下我點樣瓜分個非洲啊？咁有啲殖民地嘅時候，你都發覺喺19世紀末越嚟越晚嘅時候咧，個越演越烈嘅，好似哇，即係鬥快搶嘢咁樣啊！真係好有陣時有啲覺得哇，好誇張， 係都幾誇張。誇張嘅，因為頭先我哋講嘅有兩個重要嘅議題，第一就係我哋講即係中國境內嘅所謂偽政權啊、傀儡政權，我哋就集中講滿洲國啦。跟住我哋話邊個係即係運作傀儡政權嘅專家，我哋講日本啊。但其實咧，呢個唔係故事嘅全部嚟。其實咧，即係一不小心咧，滿洲國只係喺中國領土入邊咧傀儡政權嘅其中一個。我哋成日都話，即係中國從來都係外國。想建立傀儡政權嘅肥肉，因為資源啊、人口啊、市場啊等等啊，呢樣都冇變過啦，到今日都係啊。咁但係日本亦都唔係佢可以做專家，因為其他人都好想加入做專家，不過就一不小心就加入唔到啫。我哋見到咧，當時大家想喺中國成立傀儡政權嗰個呼聲啊，同埋嗰個公開程度可以誇張到點咧，可以出書嘅。 出本書 就討論一下咧，我哋一齊咧喺中國咧就分開就成立傀儡政權。 咁樣 嘅係啦，咁啊時點係點咧？頭先徐源都講啦，即係十九世紀末啦，特別係甲午戰爭之後、馬關條約之後，即係滿清嘅朝廷形勢急轉直下。但係咧覺得大家都覺得，咦唔搶就笨啦嚇。咁但係你都估唔到，其實時隔只係100年啫，100年前係可以出本書。可以討論呢件事，我哋睇第一本書先啦。我就喺即係一啲資料搜集入邊咧，揾到喺19世紀末嘅時候咧，喺1900年出咗呢本書啦嚇，大概嗰個時間就叫做《China in Decay》，就係腐朽中的中國。咁其實咧，呢個作者 Alexis 咧，其實係喺英國一個好出名嘅記者嚟嘅，佢都寫過一啲俄國嘅歷史嘅。咁試圖去分析，而家中國喺世界歷史入面嘅形勢，仲登埋咧你個主旨出嚟，就係光緒嗰、那個樣出嚟。咁其實呢本書講咩咧？當然咧，佢就話即係清代即係清朝已經好腐朽啦。咁腐朽到個地步咧，即係大家都身亦夾埋去啦。咁其實咧，佢係作為英國記者咧，佢就希望去說服英國政府咧，係時候。大家唔好咁隱晦，係要入去插隻手落去瓜分中國，成立各自嘅偽政權，透過各自嘅勢力範圍去真正瓦解呢一個王朝。佢仲誇張到點啊？呢本書係超過200頁㗎，理據好多㗎嚇。咁咧，佢就已經話俾大家聽，其實你哋英國嘅敵人咧有幾個嘅嚇？ 呢個係 邊個？ 即係法國嘅當時殖民地嘅勢力範圍，法屬印度支那。 冇錯，就喺南方啦，即係連住而家今日嘅越南啦。其實後來咧，佢就即係勢力範圍就染指到海南島啦、 柬埔寨啦、 廣西啦、廣州灣啦等等啦、法國就喺你嘅南邊啊。而家我哋即係佢嘅第一身講啦，我哋英國咧就喺長江流域啊，長江流域就係、即係包括由即係上海一路去到主要係湖南啊、湖北啊一路，甚至乎去到四川省，沿住條長江外做生意嘅地方咧，就係、英國嘅勢力範圍。 另一個大敵人就喺長江流域嘅北面。 嗯， 這個就是大紅人啦，啊，俄羅斯啦，俄羅斯虎視眈眈，已經要了旅順啦，當時嚇，德國就喺隔離啦，就喺即係膠州灣啊、青島啊、山東啦，咁係佢哋喺北邊啊，其實咧俄羅斯已經準備就緒嘅啦。其實佢最主要嘅論據就係咩？如果你英國政府今日唔採取行動去瓜分中國，去成立偽政權又好，廢政府又好。等到俄羅斯南下咧，你就冇機會。頭先小毛講到，其實日本好勁俄羅斯。其實所有歐洲國家，其實歷史入面喺過去三四百年，嗰刻係唔記俄羅斯嘅。 咁即係西俄帝國， 本書就即係1899-1900，所以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贏咗就又係另一個故仔啊。 咁所以咧，佢就試圖咧去我哋所謂 lobbying 啦，去叫英國政府咧就去咁做。但係 呢本書個名仲勁。 但係呢本書另一本書出嚟，同一時間出嚟就叫 The Breakup of China。中文叫瓜分中國啦，咁但係咧呢本書亦都係公開，亦都係超過200多頁去討論呢件事，係公開發行喺全世界，特別喺英國嘅本土啦，當然喺歐洲啦。但係呢本書調翻轉就話，呢本書咧寫嘅人咧就喺英國一個爵士啦，叫做貝斯福爵士咧，亦都係英國嘅國會議員啦。佢係受到英國總商會嘅委派咧，就去遊歷中國咁多城市，見好多英美歐洲嘅商人，甚至乎嚟到香港見咗河東同埋中華總商會嘅代表，就講調翻轉，同書名有少少啱啱反轉，就唔好 break up China。因為佢話從英國政府的角度，如果你 break up 咗 China， 好似頭先 decay in China 咁樣講嘅話咧，咁一定會內戰。咁大家都冇生意做，應該係堅持門戶開放政策。咁咧就一個好大嘅遊說戰咧，其實喺歐洲甚至乎喺全世界，喺《泰晤士報》都有報導嘅，係公開討論是否瓜分中國同埋是否喺中國成立偽政權。相信都係喺世界偽政權嘅歷史入面都係幾誇張嘅事啦。 哇！精彩一頁啦，大佬公開咁樣去講， 畫埋地圖啊！係啦，相信如果當時英國一念是不採取 break up of China 而採取 decay in China 的制度呢，長江流域應該是大過滿洲國的， 大是大過的。 但其實都反映到就是那個時期英國人是很不安，因為其實當時英國那個你看回我們史上面，其實英國裏面有很多即都會支持，就是現在其實已經開始瓜分緊，我們英國其實一直都用了一種很保守的政策，只是掛著就是做著生意先啦，沒什麼瓜分勢力範圍嘛，所以變成那個時期其實英國人都不停地開始討論，就是我們應該怎樣走下去，即到底應該是要我們都有一個勢力範圍而去抗拒第二個國家入侵來我們在中國的勢力範圍，還是應該要怎樣做，所以他就才會出了這一種 書。所以即弱國無外交，強國無傀儡，即是他強國只可以這樣做。英國人你可以說他是保守或者是多慮，但同時間呢他也有他的管治技巧、制衡技巧。 是啊，即嗱，譬如我哋話當時兩廣東廣西嘅法國嘅一啲嘅勢力範圍，去到即係雲南啊嗰啲，就當時英國嘅一啲部分。咁所以其實正話佢話法國喺南邊嘅力量喺十九世紀末咧，英法喺嗰邊爭得好緊要。咁當然去到三十年代就和解啊，即係因為佢哋嘅合作就多咗好多啦。咁所以亦都出現譬如即係法蘇論之拿，當時胡志明啦，咁嘗試我哋不如即係共產主義嘅革命啦。咁當時共產主義革命咧，同我哋上一節有講有關嘅。咁當時一啲親日嘅越南人咧，認為咧即係東亞共榮啊，即係話日本係最成功做到驅走殖民主義者嘅，咁所以越南可能攞個經驗，咁所以日本亦都有啲人過去即係越南度幫手做啲咁嘅事，咁亦都有啲嘅會議開會啊，點樣去成立呢個即係越南共產黨或者法屬先老支那嘅共產黨啊，咁去做，咁亦都有所謂31年我哋會見到嘅，我哋都香港有關係嘅喺香港拘捕即係胡志明，咁而且咧仲想嘗試英國政府轉介佢翻去。放逐翻去， 驅逐 翻去越南，咁即係送佢去死嘅，即係其實簡單講就係、是， 即係一定剩啊翻去啊！ 世上最恐怖嘅驅逐就係驅逐你去一個地獄，係嘛？咁所以呢啲嘅情況就係依個當時嗰個歷史嘅背景嘅啲補充。 唔係，我諗緊幾個問題啊，因為我最近有啲書睇緊啦，咁有位人者咧就叫做 Isabella Bird， 咁佢就係1899年咧就游歷呢個長江流域。咁佢寫一本書就叫《The Young G River》咁樣啦。咁呢本書咧就係即係佢係一個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嘅一個院士嚟，但係佢係全世界唔同地方咧有遊歷啊，好好文筆寫好多遊記。咁佢喺呢個楊子江個流域當中，當時係英國嘅差唔多勢力範圍啊。佢會有啲咩描述咧？就係、是、描述有啲咩唔同嘅國家，有啲咩領事，有啲咩商人喺度。咁但係佢會係個角度就係、是、嗱。而家去到某個省咧，呢度日本人控制，就係、是、我哋英國人咧要好小心去對付。 咁佢哋嘅商業貿易又已經退步緊嘅，咁我哋睇下點樣可以咧將佢取而代之。喺一個咁樣嘅一個氛圍之下，即係大家嗱，我阿 Michael 頭先講到咧，大概喺呢幾年之間咧，係全世界都考慮緊要唔要瓜分中國，如果瓜分係點樣瓜分？ 即係我望咗座山嘅時候諗下，啊呢座山可以點樣用啊？ 唔係我入你屋企嘅時候，將你個皇帝都影埋幅相出嚟，我就入你屋企啦。 唔係真係係真係諗緊呢啲咁嘅嘢。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有趣嘅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到法屬支那嗰個問題，就係、是、印度法國咧將佢嘅勢力咧逐漸向中國嘅廣西啊、雲南啊一帶咧去進侵。咁頭先我哋提到人物鄭孝衰咧，咁佢即係曾經做過呢個神户理事啦。咁啊，但喺神户理事之後，佢份工係咩？就係、是、去到廣西嗰度做師傅。咁啊，同埋我另一個研究人物，佢哋即係幾個都係留日嘅，即係喺日本度做過外交事務嘅，就擺曬喺廣西嗰度。咁意味住啲咩啦？呢個冇好詳細嘅研究，但係當時清朝政府咧，照計就應該諗住運用英國同埋日本嘅勢力嚟到去制衡法國， yeah, 所以揾一啲同佢哋好有關係嘅人物咧，就佈置喺啲地方。咁我哋即係見到係防範傀儡政權或者防範外國入侵，即係保住清朝嗰個自己嘅統治，係去到一個好緊張嘅狀態。 嗯，就反映到真係嗰幾年， 即係雖然我哋未正式確認連曬所有嘅連結，但我認為歷史研究最吸引嘅地方就係關係千萬重。 冇錯， 就是、我哋正話兩節裏面，哇，百幾個地方幾十年，但其實裏面講緊同一件事， 都係關事， 同埋嗰個即係複雜嘅偶然性。 係啊， 即係複雜。 不過頭先阿嘉齊提到鄭孝衰咧，我覺得呢個人幾得意。即係我哋特別，如果係深入去睇呢一個滿洲國嘅歷史，即係後來佢做咗呢個總理大臣啦。滿洲國有國歌，國歌嘅填詞者就係鄭孝衰。咁即係我記得上堂都會講下呢個滿洲國啦，因為我有一科係教中國與亞洲。咁滿洲國嘅國歌入邊咧，幾睇到咧一個刻意扶植一個傀儡政權嘅背後嗰個主旨究竟係點樣做？因為嗰個國歌入面充滿住大量我哋傳統儒學嘅嗰啲仁義道德啊，同埋中國文化嘅傳承啊，而呢個中國文化嘅傳承咧，已經變咗唔係由呢一個當時正宗嘅呢個民國政府去主導噶啦，而係由呢一個日本帝國帶領底下嘅呢個滿洲國去掌握住呢一個咁樣嘅中國傳統文化，所以我哋會見到譬如話溥儀佢有好多啲祭天啊。祭孔啊，呢啲咁樣嘅運動，其實都係由呢、這、一個即係叫佢哋去繼承咗呢個中華嘅正宗文化，由佢哋去做，咁就可以將呢、這、一個佢明明係傀儡，但佢隱隱然好似喺文化上繼承曬中國嘅嘢，佢就可以包裝到好似一個正宗嘅中國。存在咗喺呢個東北， 願中國嘅榮光歸於滿洲。 係啊，有少少似我嗰陣時講十八世紀日本人嗰種心態，就是、叫華夷變態。 Yeah. 即係本來係夷嘅，只要用咗一個華夏嘅禮，佢可以變華。如果诸侯进于夷狄咧，佢就变夷狄啦。所以傀儡都可以变成一个宗主。 唔系郑孝衰，如果我哋用翻即系好民族主义嘅标准，佢当然系一个汉奸。 系 咁，但系即系近年又多同情者，即系对于佢嘅。咁点解咧咁同情咧？就因为佢喺满洲国嘅统治之下咧，其实佢都好尽力啦，希望满洲国可以自主。 冇错， 吓、即系佢就因为争取自主，同啲日本统治者，即系佢背后嗰啲日本势力咧有矛盾，所以俾人毒死嘅。咁呢、這个情况，我谂几见到喺个傀儡政权中人。佢究竟嗰個立場係點樣？其實好微妙。 係啊，係即係我哋譬如即係好多依一所謂嘅漢奸，佢哋都有啲嘅辯解嘅，即係經常會出現辯解，就係其實我有做啲嘢嘅，即係大家都會講嘅，即係我有冇善待其他嘅人，我有冇挽救一啲嘅救死扶傷，有冇幫助身邊嘅人，大家都會講話其實我有做過好多依啲嘅事。但係個問題係，當我哋討論漢奸、偽政權，一講到呢啲話題嘅時候咧，我哋會假定咗嗰個人係一個十惡不赦嘅人。 係， 但係我哋做歷史判斷同做道德判斷就係兩回事嚟。歷史判斷咧，歸根究底係睇翻事實同埋證據。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咧，講到即係周作人啊，即係一啲嘅事啦。其中佢嘅句子就係、是、即係傷心最是李和兒啦。咁即係李和即係抄栗子好出名啦。咁個仔攞出嚟啊，即係俾栗子你食，咁就好愁，就話俾你知佢即係最慘就係嗰啲留喺 即係敵寇手上佔領 輪候區啊，係啊， 即係我哋文學界有一個爭議好大嘅爭議，即係我都喺度傾下，即係譬如葉靈鳳嗰個情況，葉靈鳳喺香港即係當時其實係大家都話佢係即係漢奸啊，即係話佢係幫日本人做嘢啊，就幫即係即係後來，但係佢50年代留咗喺香港啦，再升到日報即係一個編輯咁樣。咁但係好多人都話佢漢奸啊，幫國民黨做幫日本人做嘢，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有證據講咧，其實佢係國民黨嘅，即係所謂雙重間諜，即係 double agent， 即係佢係留喺香港，即係幫國民黨做一啲敵寇嘅工作。咁但係你佢當時亦都係幫緊即係日本人辦嘅報紙做一個即係主編嘅一個角色。咁你可以覺得佢兩個角色都喺存在嘅時候，咁你點樣睇呢種人物咧？你能唔能啊？即係你必須要有敵後組織、敵後工作。即係簡單講，我哋話即係中國共產黨喺東北最大的貢獻就係、是、即係打呢個騷擾戰啊、敵後工作。我哋會承認呢啲工作係最其中最偉大、犧牲最多的一部分。係 啦， 歌頌緊好多喺東北，甚至同敵人去相處、結婚嘅一啲嘅特務。我哋話嗰啲人係最偉大人，但係喺香港，你面對葉靈鳳嘅時候，覺得漢奸。但 係講完， 我點樣面對呢個情況咧？當淪陷咗。咁嗰個地方有好多中國人喺度住緊，咁我哋點樣面對嗰啲人？即係等於香港喺被英國殖民咗150年，係嘛？咁嗰啲人係咩人？即係如果我哋覺得呢一種人係天生 born to be， 哇！你就係漢奸咯，你就係外國管治過嘅人咯。 統治之下，我做公務員咯。 係你死啊！漢奸走狗埋國產。 唔係，即係如果係咁樣講，係講得通喎。 收政府錢咯，你就係 所以 收英政府錢。 所以你睇到而家咪開始有啲研究，開始好似幫汪精衛平反咁樣咯，即係指出佢其實當時點解接受一個傀儡政權？其實佢背後可能佢係一個即係保守主義者，或者再講得更加多嘅就係話，其實佢可能係作一個考慮，就係佢覺得會個戰爭會輸嘛。咁所以佢為咗要保存住其他無辜嘅中國人，所以佢咪先做咗一個妥協嘅行為，去保衞咗佢哋咧。 所以我有時覺得大家即係做學術研究，特別係做歷史研究咧，都要即係離開民族主義嘅框架，或者一啲即係國族嘅情緒去做，會比較客觀啲，因為好多時。偽政權、漢奸或者是傀儡政權，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成王敗寇的 口 稱。譬如話，你今天研究日本歷史的時候，你會不會研究日本在戰後的傀儡政權？你不會的，你會做一套過戰後的日本政府，就因為即係美國打贏了仗，咁就不會咁樣。但是當你一講到慈禧，奸嘅，一講到袁世凱，腐敗復辟抵死，一講到汪精衛，一定係漢奸，冇好嘢做過佢一生以嚟，係嘛？咁但係你見到其實都好好彩啦，喺過去即係十多年咧，開始有多啲即係用一啲檔案嘅研究啦，去幫唔單止汪精衛，其實包括幫甚至乎幫慈禧，甚至乎幫袁世凱平反，即係佢有當然佢想做皇帝，但係佢唔係廢嘅，即係可能佢係天下第一能吏都未定，係嘛？即係咁汪精衛或者甚至乎一啲所謂嘅傀儡國入邊嘅歷史，或者喺入邊推動過一啲事情嘅一啲人。佢嘅歷史都值得去正面嘅面對。 即係正話，周作人點解要講佢個理由啊？而家你一聽一定係歪理，但係其實讀書人深刻又唔覺得係歪理。成日佢話佢點解留喺北京？佢話北京圖書館好多書，同埋百度灣，即係魯迅喺北京嘅故居，即係周作人故居裏邊好多書。 係啊。 咁所以佢走唔到， 點走啊？ 咁你會覺得有冇搞錯啊？你啲漢奸為咗啲書留喺度，你根本就親日啦！你老婆都係日本人，但你調翻轉講，我哋親口又聽得明，即係其實係咪嗱？即係魯迅、滕野先生，小而為之為中國，大而言之為學術。背後就係咩？有陣時有啲嘢係學術，有啲嘢係某啲人嚟講係生命最重視的， 超過一個 每一個醫生可能會重視佢自己手術嘅技能，多過係為邊一個國家醫病。咁我覺得我哋能夠理解呢一點。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喺做學術嘅時候，我哋會唔會都明白啊？即係佢係犯咗啲嘅錯誤，但係嗰個錯誤係咪背後有一個佢心目中覺得合理嘅動機咧？咁我哋做歷史人物嘅諗法嘅時候，可能喺依方面要即係我自己會諗多啲。 依度引申落去就係我哋對於嗰個傀儡政權管治者或者嗰個首長。嗰、那個心理嘅嗰個理解，即係好似我成日都提住一套戲《貝托魯奇嘅末代皇帝溥儀》，點解我咁中意咧？就係因為我覺得嗰陣時佢上去1987年嘅，如果冇記錯，咁佢嗰個年代，其實我哋之前睇理解係溥儀都係好簡單嘅，就係、是、一個 傀儡咯，日本人扶植佢咯，跟住共產黨亦都審訊佢啦，即係覺得佢有呢個戰爭罪行，如果唔係都唔會運佢入去勞教所十年咁耐嘅時間。但如果你睇翻貝托魯奇個電影，佢個描述，佢比較集中去睇佢嗰個心理嘅境遇，即係特別係最我印象最深啦，就係佢去到呢一個滿洲國做呢一個首相，後來做皇帝啦，即係嗰個過程，佢其實係真係希望有一個自強嘅動作做到出嚟。即係可能就係鄭孝衰都可能有呢一個咁嘅心態，即係國歌滿洲國嘅國歌，譬如講到話國土幾大啊，講到呢一個人民幾多啊，講到好多嗰啲剛常倫理道德，其實佢哋真係想喺嗰個土地嗰度去保持住某一啲嘅文化傳統， 都有個機會啊嘛， 係啦，都係一個機會。即係我哋可能有陣時就去問，冇咗佢之後會發生咩事？ 嗯，鄭孝衰其實多方強調就係不靠外力咧，喺當時同阿溥儀勸説佢要去投入日本人，就根本無法復辟嘅。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佢搏一搏啦，係咪？日本人可能幫到佢就達到到佢哋嘅理想。咁當然啦，呢個外力係咪可以控制嘅？係咪可以俾你隨心所欲嘅？咁係一個問題。嗱，咁但係譬如我諗到汪精衛嘅情況咧，我自己嘗試代入佢嘅處境。咁佢亦都唔少嘅同阿蔣介石嘅書信啦，同埋佢自己嘅描述啦，佢係講緊一種可能係風險對沖。咁咩對沖呢？就係佢同日本人做事，同日本人有好多嘅一啲協議。咁佢意思就係，如果中國最終打贏仗，啲協議係廢嘅，所以就唔需要去遵守。但係中國如果被打敗，咁嗰啲協議就可以保存中國最基本嘅利益，即係佢就係嘗試去咁講，並且佢同阿蔣介石即係離開之前，去日本人之前咧，留書就係講咩咧？佢意思就係你做簡單嘅工作，我做困難。 但係從埋無論段祺瑞、蔣介石、張作霖同日本都有好多協議， 係多到不得了啦！你要讀近代史最辛苦就係呢段， 係 哇，全部條約嚟㗎，喂大佬，做咩啊？點係咪要背㗎？大件事啊！ 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即係嗰個左右漢奸啦，或者係嗰啲偽政權嘅領袖，佢哋嗰個處境咧，其實係好講佢嗰個心態。咁係咩心態啊？大家想象下，我哋仲係代入佢哋嘅處境啊嘛。如果我係汪精衛，我面對中國國土淪喪，日本人睇落係打唔敗嘅， 係 會贏啦， 好勁啊！ 係啊，即係如果唔係美國介入太平洋戰爭，其實好難講，即係中國會唔會有機會打得贏？好啦，如果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去諗佢嘅選擇係咩呢？一係就留低喺度做管治者，咁我就係即係可能係用咗副裝我身上膽咁樣啦。好啦，呢個係我第一個可能。咁但係我仲有咩心態呢？我忍辱負重，我最終係希望中國好，管治到中國人，或者係可能係喺做敵後工作啊，即係去對付日本人嘅。咁但係換翻轉頭，如果我係擔於安逸嘅，或者我係希望有榮華富貴嘅，我而家留喺度做一個即係擁抱日本人，咁然後就做佢哋嘅手下，咁我又可以得到富貴喎，係咪？咁呢個咁嘅取捨係。即係你會唔會係最終係表面上想爭取富貴、爭取權力，但係為咗一個好偉大嘅理想， 定係調轉？ 定係調轉？ 定係調轉？ 係 表面上係幫自己有，其實係為富貴。 你係你自己知嘅啫。所以呢個咁嘅心態咧，其實係即係決定曬一切啦。即係表象嚟睇，你一定係為咗榮華富貴，係為咗擁抱權力出賣同胞。即係除非有人可以有證據、有文獻嚇，係論證到你係特務嚟嘅。 忍辱負重 咁樣，咁你贏曬兩個世界啦。葉凌鳳可能真係贏曬兩個世界，即係表面上又有榮華富貴，即係實際上又或者係暗地裏又係喺度即係做緊呢啲所謂敵後嘅工作。咁但係佢有危險嘅喎，佢亦都有同時俾中國人唾棄。如果俾日本人發覺佢喺背後有啲古靈 精怪，事實上 係仲慘。 事實上佢當時即係。入咗即係大館啦，即係多利監獄。 即係所以兩邊不是人噶，佢當然可以賺曬全世界，但係同時有兩邊不是人。咁呢個咁嘅即係所謂漢奸個佢哋嘅心態，其實我相信咧係真係再值得我哋細微多好多。 啱，同埋我覺得即係喺研究嘅時候咧，如果要客觀咧，其實坦白講，你研究傀儡要客觀咁研究，你先要拎走傀儡嘅標籤。係即係正如點解《木偶奇遇記》咁好睇，因為你當佢係真人，你唔係當佢係木偶，所以個木偶先咁好睇。即係要當佢一個真係有血有肉喺個政治環境底下，佢用啲咩策略嚟保住自己或者做其他嘢，咁樣先至係可以睇到件事比較深、比較有味道嘅一面啊。 不過木偶真係要做人咧，就唔好講咁多大話。如果唔係好明顯嘅， 即係講大話。 仲要呢個世代講大話，大佬， 但係 即係木偶最慘咗兩日，我有句嘢唔講得啊嘛。即係如果有人同你講，你可唔可以講呢個字啊？我唔講得呢個字嘅，咁就肯定係快女啦，係咪？ 一定係啦。 即係佢 係啊， 我唔講得，唔好意思啊，我唔講得。咁簡單都唔講得 ，yes or no 唔得，唔好意思，我講唔得。即係如果係咁嘅， 得唔得都唔可以答得唔得咧，就真係完全冇自主性。 你可能一答咗變翻木偶 咁樣理解嘅，係啊， 答咗變咗木偶。 喂，咁如果俾你，你做唔做？即係咁樣傾偈咁講，唔係嗱，如果你係汪精衛嗰陣時咁嘅 situation， 背後嗰個問題就係想點啊？即係如果我真係為咗榮華富貴去做呢個位置嘅，咁好明顯嘅。但係如果我係背後諗住為到嗰啲接鄰近區嘅百姓嘅安逸嚇，或者係為咗起碼爭取佢最基本嘅權益，我同日本人去談判，咁或者可能都要考慮去做。系咪？你唔做，你一定会俾人唾弃嘅。咁但系如果我真系抱住咁嘅心态啊，真系抱住咁嘅心态，俾人唾弃又好，俾人暗杀又好，俾万遗臭万年都好，我为咗我啲百姓着想，我就去做啦。最多死嘅啫。咁样我相信系可能另一种值得敬佩嘅。 嘉齐果然系一个英雄嚟， 系。 但系应该要，但系应该要写低晒自己啲最初嘅初心先。 阿汪精卫都有。 所以你会发觉好多好多所谓嘅汉奸人物都留好多古典诗，因为古典诗都含混咧，就 多可以多啲俾你嗰个意会啊嘛。即系你，因为佢本身个人物个角色已经系好含混。咁但系我哋读 history 咪就好似阿 Michael 话斋咯，即系如果我哋下下都有晒 label。有曬主觀嘅立場，你先至去做嘅話，其實你咪好容易就係佢啲含混嘅詩句，你咪就係 get 到你想要 get 嘅嗰種意思咯。咁佢反而就抹殺咗嗰個事實啦。 唔係，但係我哋如果喺當時啊，譬如汪精衛時候，我哋唔知八年抗戰八年打贏噶嘛，係咪啊？即係我歷史個進程，我哋不可知嘅。其實面對咁不可知嘅情況，我哋究竟立心係為咗啲百姓好？定係立心為咗自己好，真係好難講。 係啦，你對千夫， 但你就要記住喎，雖則咧就係對你個內心嘅立心咧，你個良心喺邊咧，就冇人可以知得到。但係其他嘅人在場嘅人咧，其實係睇到咧你嘅行為究竟係有良心定係立心不良啊？咁啊，到呢度啊，再見。